好啊，大家好啊， 好大家好， 好大家好， 系啦，而家当佢把声已经一定啦，你介绍你出咗嚟先，好啦，呢个就系你今日嘅嘉宾啦，即系同我一齐吹下水嘅嘉宾啦，阿卡神啦， 系大家好，大家好， 嗱系咪咁样称呼你？ 系啊系啊，诶， 即系有好多个花名嘅，但系就 唔好讲，唔好 讲，我叫你卡神卡神啦， 喂，点解唔好讲嘅？吓解唔系话俾 唔系咁，我要解释解释好多好多， 算啦 咁 好啊， 算啦算啦算啦，冇乜时 间，继续翻我哋玩弄光景啦，咁继续讲翻啲戏啦，咁呢一套就其实系阿志就推介我睇嘅， 哦卡神都有推介， 系啊，即系大家都推嘅时候咧，咁我就睇咗啦，咁 勉为其难咁睇啊， 都唔系嘅，但睇完都觉得 OK 嘅，真系系啊，咁所以今日就应该揾翻卡神啦嘅，因为佢都有讲过话。 系 几中意套戏咁样， 系因为卡神叫你睇你先睇啊， 唔关事。 你话不两个都系两个都讲应该 O K 嘅。 即系其实你话想睇下啦，可能阿陆节目讲下分享下啦。咁呢个就系即系韩国即系号称韩国那些年嘅一套讲初恋嘅电影啦。 系咩？佢系咁讲咩？ 讲过系咁 讲咩？好似喺台湾上映嘅时候，台湾咁样 系咩？ 系咁样咁样宣传啦，就系建筑学概论啦。 系啊， 系啊，就由。一睇就知啦，即系我覺得重點都係韓家人啦，同阿秀智即系 Miss A 嘅最細嗰個。 唔係，但佢上喺香港上叫初一零一，知乜乜嘅。 初年一零一，因為佢英文名係 Architecture 一零一，係嘛？咁顧名思義都係講翻一個建築學。 我驚啲人撈亂咗。 咁但係大家放心，佢又唔係真係好學性講建築學嘅。咁或者我即係簡單啲講下故仔先啦。 好。 咁其實簡單啲講就係咩叫建築學概論呢？就係話，應該講翻而家先，就係有一個即係讀音樂系嘅女仔啦。係，即係我相信一個原因就係因為佢失婚啦，加上佢自己即係婚姻失敗啦，加上自己個阿爸就真係年老啦，咁亦都即係危在旦夕啦，就死啦。咁我就希望可以喺濟州島，即係佢哋嘅故鄉咧就。將間老家就即係裝修過啦，起一間新屋啦，就同埋阿爸就即係安享晚年咁樣啦。咁就揾翻一個同佢當年喺某一間大學一齊讀建築學概論嘅一個男仔啦。因為嗰個男仔係主修建築系啦，咁而家亦都係成為一個建築師啦。咁設計同埋幫人起屋啦。咁啊，所以佢就即係揾翻呢一個男仔咁去起翻間舊居咁樣啦。咁就其實都太耐啦，都十幾年啦，經過即係咁，所以個男仔其實可能都唔係好認得個女主角啦，亦都唔係好記得佢之間發生咩事啦。咁慢慢經過兩個人喺建屋裏面有啲嘅交流啊、相處啊、爭拗啊，咁慢慢就即係回想翻起原來佢哋當年喺一齊喺大學嘅時光係發生咗某啲事啦、啊。咁慢慢即係有翻當年嘅回憶啦，咁樣咁原來先發覺原來當年唔係普通嘅朋友或者係同學。系啦，原来当年系大家系有啲事发生，亦都有啲承诺未完成。咁啊，个古仔就大约系讲呢一类嘢啦。 其实系咪初恋咧？ 当然系初恋。 你系唔想剧透佢啊？定系？ 慢慢再讲啦。系啊，即系大朗系咁样啦。咁但系呢度系因为阿志你好力推话要录节目噶。 系啊， 系啊，咁所以今日俾你讲啊，又食花生， 又食花生， 梗系唔得，我把声大家都听到有啲 唔舒服 病啦，已经 作病。唔系点解我中意呢套戏咧？其实我入边，其实我觉得系讲紧好多嘢嘅，即系喺呢套戏里边，其实有讲新同旧啊，人点样想唔有啲人唔中意自己嘅现况，想点样脱离自己现况啊？即系好似个女主角咁样。 或者讲下点解你咁中意套戏先啦？ 咁就經歷自己經歷嚟嘅嗰啲， 有咩經歷講下啦，講少少啦，分享少少。 唔係咁點解我睇嗰陣時，我喺戲院睇嘅好耐，01年定02年呢套嘢上畫嗰陣時，我唔係 唔好講到 唔係零一定一二講錯添，唔係零幾， 一定一二， 我唔係好嘅。咁啱啱嗰陣時我又失戀嘅，即係其實過咗一段時間嘅，不過嗰陣時。我睇翻套戏仲，咦？好似有自己。 佢上年就12年嘅。 唔知一定一二，我唔系好记得。其实我真系唔系好记得。 年头。唔知11年尾嘅。 系啊，即系一年，大约一年左右咯，唔系好太记得。 系啊。 啱啱就系自己失恋，多过咗一段时间嘅，但系入边即系讲嘅嘢，佢系讲到我心目中想讲嘅嘢咯。即系个女主角。 系。 少劇透啊，不過劇透緊啦，唔緊要啊，都唔緊要。 大家聽呢個節目都知道㗎啦。 咁啊，咁其實有一場戲咧，即係我最有感覺咧，就係佢就去夜晚食宵夜定食飯，咁就突然間爆，即係突然間好似崩潰咁樣。 其實就大家同個男主角就女主角兩個一齊就翻咗濟州島啦， 係 睇一間狗居啦咁樣，咁就之後就去話一齊食飯啦咁樣，類似啦。 咁其實就係嗰度嗰場戲就爆咗個女主角，即係我覺得個女主角就覺得，因為佢失分，其實佢失咗分嘅。 係啊係啦，咁啊係啊，老公有啲相處唔到啦，離婚啦。 咁佢就想揾翻初戀情人，就係點解佢要揾翻佢咧？即係我覺得佢就想其實再想睇初戀嗰段感情嗰個人仲愛唔愛佢。即係其實因為佢入面有啲嘢我哋冇講出嚟，而家暫時冇講出嚟就。有入面有個承諾，好似有個承諾咁樣嘅，究竟有冇記住呢份感情咧？咁樣，因為我失戀咧，即係 catch 我都係咁講噶啦。我成日一失戀，我成日問自己，我得唔得到幸福咯？即係其實同佢嘅有少少混合咯。 我真係會問嘅，即係我而家失咗戀，咁係咪啲幸福已經離我而去咧？ 係啦，就會係啊，即係佢其實我覺得個女主角都係一樣嘅，只不過佢而家要揾翻，佢要證實我仲有幸福，即係認定翻自己咯。咁啊，我覺得認定自己呢個人好重要，即係你個人可唔可以有信心再起翻，就係靠依一樣嘢。 不過同意嘅，即係頭先我故事大綱我都講啦，即係其實我覺得失婚係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去揾翻個男主角。即係你十幾年冇見，即係而且嗰個其實都係大家學概論，即係辦啲小 course 嘅時候見到，轉唔到係喎，佢哋真係讀音樂系嘅喎，咁就唔知點解去走去上啲咁嘅。辦呢種 course 係關於建築嘅咁樣，咁先撞到呢個男仔啫。即過咁多年，大家都冇聯絡，點解突然間揾翻咧？咁我覺得其實都係關乎佢失婚係好重要原因。 係啊，所以我呢樣，所以我覺得呢套戲好睇，即係呢個位。跟住我再 Carson 咗你啊， 係啊。 咁啊 ，Carson 咧，你點解中意套戲啊？即你又會推介我去睇嘅？ 呢套愛情片感動到我。 你一句讲完噶啦， 边个位？ 佢变咗感动咗你先。啲阿志都分享过个人经历啦，即系关乎佢自己嘅嘅当时嘅感情状况啦。咁你又有边个位 touch 到你咧？觉得 touch 到我？因为男主角最后记得翻，其实佢帮佢起屋呢个承诺系之前读书嘅时候应承过去。但系到最后又坚持翻要帮佢做，我觉得即系隔咗十几廿年，一个人如果 啊你讲 即系最后仲记得翻十几年后会帮你即系完成呢个承诺，我觉得呢样嘢唔止感情咯，直情系即系点样讲啊？ 唔止感情， 唔止感情啊！直情系佢即系好重嗰个咩啊？ 义情义， 其实都 即系佢自己肯承担翻嗰个责任。即是佢讲嘅成 男人 系咯， 都系有少少啦。其实咁你话男女主角，其实而家都我真都个 status 都系即系有达以上女人未满嗰啲情况嘅。即系佢哋当然最尾其实就但系而家唔讲住啦，唔爆叫先。但系你话佢系咪只系普通朋友咧？又唔止，即系虽然而家十几年冇见过，突然间见翻又唔止系朋友咁简单。咁呢个其实嗰个古仔，你见话又有韩家人又有秀智咁样，其实秀智就系即系做韩家人后生嗰段时间啦。咁个戏个结构都系由韩家人开始去揾呢个男主角，到慢慢男主角唔记得呢个女仔系边个嚟，跟住慢慢就 flashback 翻佢哋当年喺十几年前喺大学嘅情况。咁喺度戏就不停咁样梅花间竹咁样去咯。其实就嗰啲 flashback 其实除咗俾大家睇翻。佢哋当年系点样之外，其实我都有少少，其实系类似翻嗰啲角色嘅回想嚟嘅，即系慢慢呢啲记忆，其实我哋睇到之外，其实当中嘅男女主角十几年后年成长咗嘅男主角，其实当慢慢都会记翻起当年，其实佢哋系发生咗咩事。咁即系其实佢呢个结构就系咁样做咯。虽然佢有啲位就未必接得好靓，即系有少少硬 cut 噶啦，基本上我啲位一完咗就硬 cut 翻以前。咁但系我觉得即系回忆就系咁噶啦，其实就系突然间，唔、 就是、 知点解你会突然间谂翻起， 偏 起你会记翻起 嗰一啲位， 某一个事件啊，或者某一段情咯， 系啊， 就系咁样咯。咁所以阿志头先讲话新旧，佢觉得系 都係因為佢呢個結構上面，你覺得有啲新舊嘅。 係啊，因為我覺得係咯，佢其實係時兩個時代咁樣轉嚟轉去，其實講新同舊嘅問題咯。即係我覺得，因為其實應該講嗰套戲。舊嘅意思，即係年青嗰陣時八十年代，頭先我哋分析過 80年代啦，十幾年你計翻起都 係。係啊，咁 80、90年代。 跟住就講現在，咁其實我哋點樣睇新舊啊？即係等於個女主角點樣睇個感情，即係過咗去或者係初戀嗰陣時新舊嘅問題啊咁啊。咁我就即係我有啲嘢我睇到就係、是、好似。都係 CD 機咁樣喺佢嗰陣時80年代，其實係好新嘅啦。係 好新，即係 當年啦。 係啊，當年好新，但係殊不知其實 而家已經冇。 但係對於我哋嚟講，其實已經好舊。 翻到而家唔買碟啦。 係啊，有冇人買碟啊 CD 咁樣？可能都幾年冇買啦咁。即係新舊原來其實係時代可以變遷到嘅嗰樣嘢。我哋點樣睇嗰份情咯？ 係。 即係我哋點樣睇嗰份情？即係我覺得導演嘅手法係幾好嘅，用呢樣嘢用得，即係去到臨尾，即係好似佢又跳得太快定啦，去到臨尾 係唔知佢計啦，係啊， 去到臨尾咁佢就嘅，大家發覺原來大家個有其中有一個承諾，大家都有出現嘅，係就喺初雪就要一齊要見面咁樣， 係 咁佢就有出現，但係個因為有少少問題，個女仔以為佢冇出現，咁佢就擺咗隻 CD。同埋 CD 機俾呢個男仔， 係 咁咧，跟住就走咗啦，咁啊，即係喺個位，咁咧，跟住事後套戲就冇講個男仔有冇出現嘅，去到臨尾， 係， 跟住個男主角就寄翻。 呢個叫其實我嗰陣時喺就算喺網即係 Facebook 上面啦、嗯，其實都有讚佢呢一個安排。咁啊劇透嚟啦，係噶，各位聽眾，好嚴重嘅劇透啦，嘅結局啦咁。咁其實就經過好多事啦。咁喺年青嘅時候咧，就男主角曾經就即係約個女仔話，第一場雪嘅時候，就去佢屋企附近一間舊居啦，咁樣一齊去，其實就想去表白啦，去告白啦。咁就嗰幕其實就之後因為有啲誤會啦，咁就即大家就即係類似散咗咁樣啦。咁好似頭先阿志所講啦，掉低咗啲 CD 機啦，女主角掉低部 CD 機唔係隻 CD 啦。咁其實嗰個結局到最尾到而家成長咗啦，起完間屋之後咧，其實個男主角係其實佢係冇同呢個行家人一齊，其實佢另外有未親妻去美國結婚移民咁樣嘅。咁就喺最尾嗰幕，佢就即係用速遞就寄翻嗰隻 CD 同嗰部 CD 機俾阿行家人。 嗯， 其實嗰幕幾好嘅意思就係、是、其實冇都 OK 啊。咁當然啦，你話最老土嘅就一定係。兩個十幾年之後又重燃愛火啦，即係呢個好老套啦。咁佢呢一個就係、是、啊，就算幫你搞完曬啲嘢，最尾都係分開。咁其實都未算話太圓滿咯，但反而原來當年嗰個男仔十幾年前，佢真係入去翻間舊居，佢真係攞翻嗰隻 CD 嗰個 CD 機，仲喺十幾年後之後而家寄翻俾你，即係其實我一直都有，我唔知有去，我仲有 keep 住佢。咁、 啊、 其實就真係好圓滿地完結咗成段十幾年前嗰段初戀咯。係 啊， 即係但係要喺十幾年後先圓滿咗十幾年前嘅嗰段情咯。就係透過俾翻隻 CD 機你證明原來我當年我約你去呢個約定，其實我係有完成到咯。 唔 係 啊， 係 啊。 咁所以你條戲會順啊？即係你睇完個結局出 Mola 出 credit 嘅時候，你話你順咯。雖然個韓家人仍然都係自己一個同阿爸喺舊居生活，個男主角又走咗去移民咁樣，但你覺得係嗰段情係圓滿解決咗，而且唔只係解決咗十幾年前嘅情咯，解決咗而家嗰段情。 嗯， 咁就大家就可以即係各表一枝咁啊，大家互相可以即係各走各路嘅。咁所以呢一個安排其實我覺得係幾好。 嗯， 雖然你話冇都得。咁但係有咗就會圓滿好多咯，即係而家同埋舊嗰段情都一齊圓滿解決咗。 不過我覺得其實有冇喺我心目中其實唔係咁，即係嗰位唔係咁重要，即係有冇記啊？即係當即係啊，有冇即係如果我係個男主角或者個女主角， 但如果冇咧， 但係冇 佢當年女主角擺低 CD 同 CD 機咧，分咗都冇噶啦。因为呢一幕嗰个作用其实系为咗之后还翻俾佢啊嘛， 系啊，系即系话俾你听啫嘛， 系即系如果你话纯粹以一个即系我自己都读剧本啦，即系纯粹即系佢咁样分析嘅话咧，你冇用嘅嘢不如唔好写， 即係如果你尾嗰度都冇用嘅話咧，咁佢抌低 CD 同 CD 機嗰度應該都冇用噶，應該都唔會講咯。 唔係，即係唔係？如果戲嚟講，應該係有，即係 有 係好好多嘅。但係如果我投入嗰個角色男仔個角色啊，講其實冇有同冇，其實係唔。分別不大嘅。 如果唔係喎，如果我係嗰個男仔咧， 我覺得 我都會揾方法俾翻佢，即係反正我自己都移民啦，我去美國生活啦，我結婚啦，我唔會再翻韓國噶嘛。Suppose OK 咁嘅情況之下，我當然想俾一個圓滿嘅回覆或者係嗰個結果俾個女方啦。即係如果俾我，我 唔只不過如果個男仔，我覺得。佢 睇翻我冇啫， 佢抌即系还俾佢。其实我觉得有其他即系完咗，即 系 圆 满 结结 咗 当 年嗰段情 咯。系啊，只系依样嘢咯。 但 系 其实圆埋而家嗰段情啊嘛，其实而家嗰段都完咗啦嘛。 而家 即 系而家呢一刻，而家起完屋之后， 哦系咯，就系咯，即系话听， 其实两年前一齐完噶嘛。 系嗰件事已经斩缆就断咗啊嘛。咁样即 系 我觉得其实，因为我觉得个最重要嗰个 point 系帮佢起屋嘛。 系， 即系个男仔，我如果话我系个男主角，我觉得最重要个 point 系要帮佢建立翻佢自己，即系记唔记唔系最重要咯，系帮佢建立，因为佢都知道我唔可以同佢喺埋一齐，我因为我有自己嘅家庭，所以我觉得个导演嘅高即系好，即系我中意个手法。我哋其实有某程度有阵时候我哋系讲下啲边外话，即系咁，即系大家会遇到个我哋有好多好多都市人嘅其中一個問題係，我哋有新戀情嗰陣時點樣去睇舊戀情嘛？佢呢個方法就個我中意個手法就係話俾聽完咗啦，各行各路，自己係啊。但係好多都市人其實未必係咁樣噶嘛。 其實唔好講話有新戀情啦，即係就咁分手啊。 係啊， 即 係仲有啲尾。 好多時係唔知即係咁有遺憾噶嘛？你唔知點解就散咗啦嘛？係 啊， 即係同當年十幾年前嘅男主角一樣。係 啊。 即系佢无啦啦就唔知点解一齐，跟住无啦啦就会散咗。咁散咗，其实你真系唔知咁嗰对于双方嚟讲都系有少少遗憾嘅。即系你点样可以即系圆满地真系完结大家即系所谓好心分手啦？其实即系呢样嘢系要处理。 呢个唔系呢个佢即系佢冇导演嘅，即系我觉得导演佢唔会喺度拖泥带水咯。即系落咗一刀呢度记咗佢就完啦咁样。即系如果个女仔其实如果我系个女仔啊女主角啊，其实记唔俾我，我觉得咋唔系真系咁重要，我觉得 冇咁窝心咯，即系因为咁 女主角 个男主角原来咁多年都 系啊记得 有留翻呢样嘢， 因为如果佢觉得重要，其实某程度嗰个约会其实一早系冇咗嘅，因为即系等于你约咗人， 系 我出现咗你唔出现，其实个约会系已经冇噶嘛， 系 其实嗰句系已经唔系一个约会嚟噶嘛。个承诺其实系神咗，系已经冇咗个承诺噶嘛。 喂，讲翻少少个戏啦，即系佢就系讲到个当年啦，女主角谂咗手指嗰阵时，佢曾经即系叫个男仔起间屋俾佢啦。 系啊， 咁亦都系画嗰间理想嘅屋咁样。啊，佢想间屋有点咧？有个花园喺边啊？跟住有个钢琴室啊？即系佢已经系画过呢样嘢啦。咁咁而当年个。男主角亦都做咗个模型啦，俾佢啦。 系 咁但系当年就冇直接送到俾个女主角啦。因为误会咗个女主角就俾人 dead 咗啦。 中意咗第二个咁啊？ 中意咗第二个。 又唔止系中意咯，都系俾人哋擒。 唔系，我觉得佢应该觉得佢 系啦。 唔系，佢觉得佢 嗰度讲咧就系。有一个位置就系话入咗屋之后，第二日发生咩冇人交代到，即系嗰套戏都冇交代到。 呢个男主角 就要你自己去谂。 第二个男仔一齐咁样，系啦，咁所以就即系冇俾到佢啦。咁但系呢个模型原来最尾个女主角系 keep 住 喺地下，即系屋附近嘅垃圾站度执翻啦。咁佢都留咗十几年啦，即系其实佢都一定有记住呢样嘢。 反而 双方都有记住。 呢个男仔睇到会激动，我觉得。 所以有一幕就係講到個男仔十幾年後起咗間屋啦，我哋起身居入嗰一班執下啲嘢啦，就執到個模型。 係 當時點解嬲咧？我頭先都同阿志同阿卡頓即係討論過，即係我覺得點解個男仔會嬲咧？就係即係原其實有少少嬲自己，我覺得佢個男仔係自己嬲緊自己。即係原來個女仔當年都 有 係有攞，唔知有攞到極十幾年都咁在意自己，或者咁上心，即係唔上心嘅嘢，你攋手就掉咗啦。但系点解佢会留嗰个模型或者留嗰张画嗰张图，会留咗十几年咧？ 咁即係原來個女仔原來一直都對自己係有意思嘅。咁所以其實個男仔有少少係即係後悔當年點解咁絕情咧，即係誤會咗個女仔之後，就個女仔嚟揾佢都叫佢走啦。你 啊，我反而我覺得佢其實某程度嬲，都嬲埋個女主角。即係嗰陣時，嗰陣時係 因為誤會咯，大家都冇 講 清楚啊嘛。 係啊， 大家都冇講。 但係女主角係其實係發生咗件誤會之後，其實係想去 有補救，有 想翻個男主 角。係啊，但係佢 又唔叫補救，因為佢都唔知男主角知佢純粹去走去揾個男主角，點解咁耐都唔出現？ 因為個佢唔知個女個女仔唔知個男主角諗乜嘛。但係個 男 主角就 知嘅，但係又冇講出嚟咯。 就以為個女仔其實對佢個師兄係有意思嘛。 即係呢啲都係誤會啦， 係有意思嘅嗰時都問過 嘅，係啊，佢以為係佢以為有意思，咁佢就 有意思唔緊要，以為係俾佢食咗啊嘛，俾佢俾佢接觸先登咗俾佢先。 係啊，佢即係佢而家嬲，我覺得我睇嗰陣時候，我即係我睇咗劇兩三次啊，我睇我都覺得係嬲佢，點解如果你真係中意我，對我點解唔拒絕個師兄咧？即係呢樣嘢係有少少嬲嘅，我覺得。 即係一腳踏兩船咁。 但重點我都嬲自己多。 唔係都有嬲自己，但係 當年真係唔肯聽佢講咧，即係多啲嚟 解冇 佢嚟 搭 我揾我 嘅 時候問清楚件事咩事，咁可能就可能會一齊就唔使搞十幾年後。 係，不過唔重要嘅呢個，即係唔重要係俾讀聽眾自己去睇下。 係即係啲冇講啦，啲留白位啦，咁大家可以。 大家可能聽眾又睇到另一個感覺，又可以話翻俾我哋聽咁樣。 即係我哋都覺得，即係藝術就係咁樣咯。即係無論你係畫啊、音樂啊，點樣都好，即係重要嘅唔係嗰個作者係點啊。即係個作者或者個導演想拍乜嘢，咁當然會視乎佢嘅 budget 啊，視乎佢嘅能力啊。即係最尾個製作成品會可能同佢嘅諗法有偏差啦。咁但係都唔緊要。佢諗咩呢？其實佢拍完嗰刻呢，或者剪完出街嗰刻呢，已經完 咗 啦， 交俾人。 其實係好睇嘅受眾，究竟你 get 到啲咩呢？你攞到啲咩呢？即係呢個位先係，即係我哋覺得藝術就係應該係咁。 喂，即係好似佢起個房嚟教琴啊，擺琴啊。其實嗰剎那，我唔記得咗個女主角係讀音樂嘅。事後我先知，係喎，佢讀音樂嘅。 因為佢除咗聽 CD 機，覺得佢係。系音乐系之外，其实冇， 系啊， 佢真系冇 讲 到， 冇交代， 系啊，冇交代到。所以我觉得佢即系呢个导个手法一样，即系我觉得好在佢系令到啊，唔可以话个手法应该咁话，即系我中意，系啊，我中意呢套戏就系佢其实某程度要揾翻自己嘛。我成日提同大家讲啊，即系或者啲朋友啊同事讲，最紧要系揾到自己。 所以最屘点解教琴咧？去到去新屋济州嗰度，都会叫啲靓妹。过嚟咯，佢学琴咧， 就揾翻自己。 即系揾翻起，原来自己真系中意音乐咯。 系啊， 揾翻起自己，原来自己真正中意做啲咩咯。 所以个男主角就系帮佢建，我唔知系咪真系帮佢建立到自己， 或者帮佢疗伤咯。 系疗伤咯， 系啊， 我觉得 补翻起佢咁样咯。 系啊，呢个好紧要噶，系啊， 同埋最紧要其实失分呢个原因啦，另一个好原因就系佢阿爸即系病重病危啦。 嗯， 咁呢个嘢都系影响即系女主角好深。咁所以其實簡單就係個男主角就喺呢啲咁樣嘅傷痛啊嘅時候，就即係扶起呢個女主角咯。咁所以嗰個情就其實就係咁樣咯，即係而家呢，所以你話喺有大致上就係呢個意思咯。 嗯， 即係你話十幾年後你中間係咪男女感情咧？其實就唔係咯，唔係嗰樣嘢，但係就嗰種感情就都唔係普通朋友。 嗯， 即係飲酒食飯，所有朋友嗰一樣， 比普通朋友多啲。 同埋呢个戏我好中意就系佢唔止讲爱情咯，其实另外一个就 系 佢当中主角同佢妈妈嗰一段嘅即系母子情，其实系好好感动，即系当年即系穷啦，穷小子啦，啲乡下仔啦，咁佢同阿妈都好多拗撬啦咁样。我想搞笑件衫啦，嗰件老翻 件衫系 穿错字啦咁样， 系。 咁我覺得自己好靚出街咁，咁啊嬲阿媽點解我哋冇錢買件真嘅衫咧咁樣， 入叫搬屋啊！ 咁點知十幾年後，原來阿媽著翻當年嗰件衫。 係呢句。 咁但係你話呢個最感動，其實有個位我都喺即係我寫一篇文章都講過啦，就係後生嘅時候嬲嘅時候就踢爛咗屋企度門啦，嗰啲鐵閘咧，我用力踢爛咗。點知十幾年啦，跟住佢就話我要移民啦。咁叫阿媽你跟我一齊走啦咁樣，咁啊話即住咗嗰度咁多年，咁多街坊咁又唔想走，咁到個男主角其實坐翻喺門口，一個人坐喺門口， 佢見翻當年佢踢爛嗰個鐵閘嗰陣時，佢又真係喊咯嗰下。 係我 想開始想噏翻嗰個粒鬼入翻去。 我想問係啊，佢係咪其實想修補咧嗰一剎那？ 其實係啊，即係其實佢都好關心佢阿媽。嚇！係啊，即係睇翻原來當年踢嗰個位咁樣，其實有啲就係嗰媽咪即係包容佢咯。 系 啊，你可以咁讲，咁多年其实都系养佢、照顾佢，佢发脾气都由佢噶啦。 佢喊晒口咁，系咁， 系所以讲好感动。我觉得 系， 男基本上亦都系成套戏男主角最重要嘅一场嚟噶啦，即系以成长咗嗰位演员嚟讲，最重要嘅一场就系呢一个喺家门口独脚戏呢一幕咯。因为你见到成幕咧，其实成套戏都好啦，成长咗个男主角基本上冇戏做。今日最好最有嘢做就系同佢老母呢一幕。 系啊，我突然间谂翻咧，原来个男主角咧，佢要飞走噶嘛， 由于呢 佢移民啊嘛，其实等于个女主角初喺济州过嚟立手一样嘅，即其实我突然间谂，其实系一样嘅，因为大家都要想追求一啲好嘛。 系， 即系我会觉得，哇！我系新地方，我觉得嗰个地方 有啲唔同咧。你话嗰个女主角咧，即系阿秀智咧，即系佢都系乡下妹啦。 哦， 点解佢一定要去首尔地方啊？读首尔嘅大学啊？其实有啲就系、是、即系想系时尚啦，或者觉得系想离开，即系想唔好俾人标签为乡下妹啦。咁样即系想向社会向上流嗰样嘢。但系你见到成年嘅男主角有啲唔同。佢其實唔係幾想移民，佢一成年佢都有講咗話，去到啊要重新建立過一次嘢，錢又要用咗好多，個生活嘢都不能保證。咁但係因為個未婚妻搶去美國生活，咁所以佢先焗住話，咁我哋結婚就喺美國生活啦。 唔係，所以其實同於 唔想去。 首爾係落後噶嘛，但我想講，其實個女主角 唔係， 我講咗濟州落後， 濟州係 濟州落後，首爾唔後。咁但係又好得意，我用得意啦。個女主角其實咧，佢個人咧其實係好開放嘅，冇咁死板嘅。但係就係住喺濟州嘅，個男主角咧就係好死板嘅，就係住喺首爾咯。 首爾都有分嘅，咁佢哋住嘅區域都係一啲。相對比較窮嘅區域咯， 唔係即係大。如果咁分係應該首爾，即係住個應該係。 佢唔知係青溪村定係邊一度噶嘛？ 係啊，會開放啲噶嘛？但係個男主角係冇咁開放。 因為都係屬於首爾嘅窮嘅地方，首爾對面嘅窮嘅地方。 反而我覺得唔關係嗰個人嘅性格問題，即係 咁當然啦。咁亦都係男仔係傻啲嘅， 係啊， 即係十幾歲嘅僆妹係 咁啊，可能 係醒啲嘅，活潑啲嘅，呢個又係事實嚟嘅。 即係成日可能叫佢個好朋友叫佢教佢用啲避孕 gel 啊嗰啲 咁另外呢個就都係講下嗰、那個，除咗即係母子情，嗰個就係即係友情啦。 友情 就係、是、佢一個死黨嘅朋友啦。 專教級啦。 專教佢點樣去追求呢一個女主角咧咁樣，即係講咗好多方法啦咁樣。其實佢除咗提供笑位，其實都少少嘅即係兄弟情咯。等個男主角覺得自己失戀啊，個女主角俾人 drop 咗啦咁樣。即係話哭訴啊咁樣，咁嗰啲位其實都幾感動嘅，即係有一個大哥哥咁樣去幫自己嘅啫，或者唔使講好多嘢，就係喺你身邊，或者係好自格咁話，我介紹呢個仔俾你啫嘛。咁即係呢啲其實係感動嘅，呢啲位係做得幾好咯，呢套戲即係唔多，即係戲份唔多，就係中間幾場嘅啫。係 啊， 咁但係每加個位有一場，每加一場，咁佢鋪嗰段情出嚟，其實都幾感人咯，最尾。 喂，但我唔知，但系我睇嗰、那个佢个好朋友啊，个做戏手法好香港，我唔知点解，我觉得好香港人做戏， 同佢嗰 个 系好浮夸，系 有少少似周星驰嗰只， 唔系佢又唔系新，即系好香港人演戏，演戏佢又唔系无厘头， 无厘头呢个有机会就分 析，系啊，佢又唔系无厘，即系好系啊浮夸，好浮夸，系啊好浮夸咯，即系我成个咦，好似香港人咁样嘅。咁啊，系啊，咁系，仲有系，之前讲系啊，讲新旧咧，其实我呢个我真系好想讲， 你讲翻 系啊，新旧，因为其实我睇嗰阵时咧，即系最近睇翻一次，因为要录节目睇咧，我就会谂翻，即系我哋喺香港生活咧，咁香港成即系香港政府系啊，成变 啲商场啲全部变， 系啊，全部变， 啲小铺又执啦， 系啊，咁我就想新同旧。 夠冚一定唔好先？或者係咪如果係要拆啊？假設係咪一定要拆曬佢先？戲入邊其實佢有講噶嘛，佢有拆到，但係佢有都有保留 啊，改建咯， 有改建係變咗改建咯，係啊。但係我哋嘅香港嘅政府係冇，好似冇咗呢樣嘢咯。 即係我都有啲位其實係係情所在嘅有啲嘢。即係我當然啦，我唔同意話你舊區永遠都唔好重建咁樣。即係我覺得呢、這個你講咪好聽咯，旁邊人嚟講咁啊，你確真啊，要保留邊個碼頭，保留間屋。咁但係你冇諗過，其實住喺嗰度嗰啲人其實好想，即係當年歲月神偷，大家都話永利街唔好拆啊。咁但係其實你住喺嗰邊嗰啲舊樓嗰啲居民，同埋你唔好阻住我啦，你取消重建啦，佢又冇間屋開始暫停用啦，又冇 lift， 每日踩幾層樓，佢好想重建，咪搬去第二度咯，或者你俾翻間同地區或者點樣嘅樓我咯，即係有陣時你要諗咯，即係你覺得嗰樣嘢對於你有感情，咁你想保留，但係其實值唔值得保留咧？其實我覺得都係睇大環境。 係啊，唔係可以唔係， 同埋有時我哋香港人好奇怪，譬如嗰只黃色嗰只鴨咧，喺康乃馳咧， 情義結 啊，其實好多人講話情義結，其實老實講，有幾多人係兒時嘅集體回憶啊？我唔相信只鴨係集體回憶嚟嘅，起碼我哋僆仔冇玩過。 我想話俾你聽，我冇去睇過。因為我唔係話唔值唔值得去睇，我唔係講呢樣嘢，係我唔覺得一窩蜂仔去睇一樣嘢係好。即係如果我成日覺得，如果要睇呢隻鴨咧，最好嘅時機啊，喺香港呢個環境，香港嘅地方，夜晚凌晨去係最好。 唔係，我想 逼噶嘛， 唔係一路唔係你可以靜心。其實睇任何一樣嘢係要靜心，唔係 趁熱鬧咯。 係啊，唔係。眼過雲煙定係即係到此一遊，不是係過眼雲煙，唔係到此一遊咁樣。 同埋我覺得就係、是、我想講就係話嗰隻鴨其實對於我嚟講其實唔係什麼情嚟㗎、 啊， 肯定唔係我嘅兒時回憶啦。我一問過好多朋友，你僆仔有冇玩過？冇喎、啊，僆仔 我有玩過，真係冇，我都冇、 即係好多時候覺得 有見過， 即係呢啲位 我自己就 大家就即係用錯咗概念咯，即係覺得可能係兒時回憶啦，或者係我哋嘅共同回憶啦，其實就唔係咯。佢只係大家無啦啦不而同真啫嘛，即係大家回歸翻嗰種僆仔可以玩，玩下浴缸，玩下水，即係嗰一樣嘢，其實同嗰個回憶其實冇咩關係。 香港人特性咯，人有我有喎，Facebook 有喎，我冇咪好 多。即係俾人洗翻你上去咯。咁好似少泛情咯，或者係濫情咯，即係其實樓都一樣，即係你話保留咩碼頭啊，保留咩城，即係有時我都會諗，究竟個碼頭對於所有人。嗰、那個回憶係咩咧？或者嗰個回憶係咪重要過大家嗰個生活環境係個重要性嘅大好多咧？咁樣你殺咗佢，可能你喺其他嘢，可能大家嘅生活會好啲喎。咁即要衡量呢啲位咯。咁你見到依度係佢都係嘅，咁佢間屋基本上都拆咗好多啦。 啊， 因為佢留翻啲位置，可能 有啲保留。 你以前嗰舊嗰個牆，大家好似僆仔咁樣 畫個高，畫個高， 畫幾條線，寫住幾多 cm 啊，咁佢留翻埲牆啊，冇油油冇油咗佢啊，或者個水池， 個水池， 因為攞成紙做啊嘛。嗰個啊女主角好細個靚妹嘅時候就 打咗落去， 打落去有個腳印，有個腳印仔咁樣， 就變咗一個水池咁。 咁啊，而家水池就仍然留翻嗰嚿石子啦，咁有翻個腳印，即係咁樣咯。但係就唔好大家覺得就話啊，拆耳一定唔好。 唔係拆，唔係拆唔緊要，係佢冇啲人冇諗啊。拆咗點樣去保？即係點樣？應該唔係拆，應該講係啊，好似卡神話都係重建。啲人其實重建呢樣嘢係要用好多思，即係要思維好多，同埋要觀察好多噶嘛。即係如果香港嗰啲，其實拆唔拆，我想話俾你高官，使乜你諗啊？我都識啦。 係 拆你間屋咯，你間屋住喺度，其實一樣啫嘛。佢哋根本就唔會諗，即係嗰個人對大家有咩，即係有咩貢獻，或者即係如果講貢獻的話，我話俾你聽，我哋呢度全部應該係要死嘅，因為十幾歲嗰啲一定會慢慢會推上嚟噶嘛。 系， 咁我哋系咪我哋一定要咁样，或者我哋上一代系咪要死？唔系噶嘛，我哋要谂方法，唔系话救就唔好嘛，就我哋要点样去谂嗰啲，就我哋要谂啊。当然高官你哋更加要谂啊，即系我觉得呢套戏其实有讲新同旧，同埋佢点样去处理新旧嘅问题咯。 咁但係你話衝突，我又唔覺得呢度係有新舊衝突。 咁唔係，佢冇衝突㗎。佢其實佢冇佢冇講衝突，佢只不過佢比如話佢，因為佢用咗好叫咩，即係佢冇話邊樣係邊樣唔好，即係話俾聽誒，唔係有新有舊咁樣。係，即係有定型彩誒，有 CD 啊， 嗰啲 係 回憶啦，嗰啲係 啊， 即係嗰啲咁嘅 CD 嘅 Walkman 咧。 系、啊、 以前劇集打汪文我都有啦、 啊、 ，CD 汪文我都有啦， 系 啊, 啊，即系你会唔会抌？ 即 系其实 打一街嘅， 系啊， 耶电咁样，但系听个零钟就会冇电嗰啲啊嘛， 系啊， 嗰啲我真系有噶， 唔系即系其实冇，系啊，即系冇话好同唔好，只不过我哋点样系将嗰样嘢，即系变咗，即系点样保留去大家要谂咯。但系我觉得点样谂，其实在于我哋点样去观察嗰样嘢啫， 系、 啊，即系调翻转，你哋出即系调翻转啦，或者我。隔篱出打开道门，隔篱煮卷乜水都，大家都唔食啊！ 你边 系啊？系啊！佢隔篱如果一日拆楼或者死人，你都唔会关心噶啦。即系其实一样嘢啫嘛。其实做翻，反而我赞成大家真系去自己去了解自己屋企多啲，或者打开门同隔篱仔倾下偈。我就建议我就中意行街嘅，留意一下多啲啊，睇下嘢啊咁啊。即系哦，今日有阵时唔知噶，哇冇咗，突然间冇咗呢嚿嘢嘅，咁知道喂点解系啊？点解冇咗啊？大家都会知道系对于你个社区好啲咯。所以建筑学都讲噶，入边套戏 系 行一转，喂你系啊，影下相。 建筑学嗰个第一堂就叫你喺你周围屋企嘅地方影翻低你熟悉嘅地方 啊，留意下观察下 靓嘅嘢啊。咁啊，第二堂叫你走远啲啊。 系啊，乜？即系而家咁讲，我突然间谂起，其实等于你中意一个人一样啫嘛。留意下佢多啲，带佢多啲，即系其实周围去玩下，了解佢多啲。其实若跟住我突然间谂，即系其实即系个道理系一样。 系 即系好似我同Carson你哋唔熟，咪留意下多啲咯。哦，你中意食乜嘅？你中意食乜嘅？然后你讲唔该讲我出口嘅咁样，跟住哦，再熟啲又再玩远啲咯。 即系发展都系咁， 系啊，发展都系，即系我觉得系由自己身边嘅出发先咯。 咁所以呢度佢又觉得就佢除咗真系讲初恋啦，好主力讲初恋啦。咁但系其实佢都讲好多一啲地方嘅感情啊、父母情啊、兄弟情啊。所以其实佢整套戏你会觉得睇得好舒服嘅。 系啊。 其实嗰个埋个感情亦都即系唔系真系好悲惨结局，都唔系嗰样嘢，都系好窝心嘅睇落去。所以就会睇到好舒服。 你话悲惨，哇死啦！我睇到下喊咁，窝心系窝心，窝 心 系啊，感情我窝心嘅，窝心 系感动而喊就系一回事啦。 系啊，唔系悲惨嘅， 唔系悲惨。 咁但系我谂而家啲九十后睇可能五蚊啲啊，佢未必会感受到嗰啲剧集带啊。 系啊系啊，譬如 个男主角 嗰啲位，嗰啲位变咗。 因为我哋呢个平时都十几年前都揸住架 CD player 周围走噶嘛。 系啊。 咁佢听首歌啊，男主角好中意。跟住俾佢啦，佢男主角翻去，男主角翻去系听唔到噶嘛？嗰嚿嘢我谂好多人冇见过嘅，嗰部黑胶都 系黑胶 都 冇 见过 啊！ 真系， 因为 CD 机、CD 碟摆喺黑胶碟，佢转嘅时候，佢啲针唔知摆喺边度，边度啜佢啊？ 唔系，但系佢之前咧有一幕，再之前咧，佢好似听得好陶醉噶嘛？ 佢真系中意首歌嘅， 系啊， 男主角而家梗系中意嗰首歌。 开头我话佢听紧嘅，睇一影个 CD。 系啊， 我 嗰个配乐嚟嘅， 系啊， 背景音乐， 系啊，背景音乐嚟嘅。 即系呢啲位，我谂可能即系再后生啲嘅，即系或者再几年后咧，再新一批再后生啲嘅睇，未必会感受到呢啲。 系啊， 啊，系啊，点样用定型 水？ 即系个 orbit 头，系啊，最系啊 ，orbit 头。 orbit 头以前系赌神先用嘅啫嘛，八哥嘅年代。 你哋有冇 jam 过先啊？我真系冇，因为我啲头系 jam 唔到嘅，太远， 我都冇， 系啊， 冇。 咁啊！我 因為衝高頭啊， 係啊， 雖然而家興翻啦，因為 Leonardo 佢 啊， 佢成日中意梳呢個頭啦 ，Gatsby 嗰個都係梳呢咁嘅頭咯。咁所以就而家興翻啦，但係即係呢位其實對於我哋個年代都食到啲嘢，即係雖然我都唔係好老，但係都有啲都仲食到嘅咁樣，咁就會都幾得意嘅睇翻呢啲位其實。 我又大力推薦你，係 呢套都係 大力推薦，真係。 系啦，咁今日就即系录到咁多先啦。 好， 即系呢套就唔止系初恋嘅，仲有其他 其他感情，其他感情。 同埋建筑，我觉得佢紧要，因为建筑点解咁紧要咧？就建筑其实系一家人，或者系同啲你自己相处，你都一定要喺嗰个地方好耐嘅，而且你可能住一住几廿年，或者你全日你除咗翻工，另外啲时间你就喺屋企啦。 即嗰間屋企其實係凝聚咗嗰種情噶嘛。 咩有個歷史，有個歷史，有個歷史墊底嘅。 同埋你見到間屋其實，即可能其他人睇呢間屋，可能冇咩特別，個間屋靚唔靚、大唔大 ？OK， 但其實你如果係你係裏邊住嘅人或者附近住嘅人。你嗰種感覺就唔同咯，嗰間屋就係有特別嘅感情，有唔同嘅人喺度，或者你所認識、你所中意嘅人喺度。 唔 係，咁所以點解我覺得呢個係用即係建築學去包底咧？即係其實佢就係呢個意思咯。 嗯， 其實建築本身就係包覆情。 係啊， 即係如果唔係你喺度緊靚，你眼到幾高樓大廈，幾咁金碧輝煌個外表，咁冇意思，因為佢根本冇感情嘅，你純粹係一個過客嘅喎。咁仲話佢老母唔想離開間屋，到佢起屋佢嘅堅持，即係呢啲其實點解佢起屋一定要堅持要人需要咧？要個客人中意啲咩就起咩俾佢。係 啊， 即係呢樣嘢其實好點解要咁去溝通咁多，去理解佢咁多，先至可以起一間佢啱佢嘅屋咧？即係呢個就係即係成套戲點解建築學咯？係你話概論，你求其一個 foundation course， 你喺大學啊，你唔使讀嗰個 major， 你都上得噶啦。 嗯， 就唔係你自己係旁聽，你而家就去間大學，你隨時聽 foundation course， 你坐冇問題嘅。 冇問題。 冇問題嘅。 唔知。 咁但係點解要係建築學嘅概論咧？ 嗯， 其實講緊嗰種感情。 嗯， 係屋其實係代表嗰種感情係唔同嘅。好啦，咁今日就到咁多先啦。 好， 係啦， 好， 我哋下集再見啦。 好， 拜拜， 拜拜。